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是继续话养生说健康，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就骨病的话题呢继续跟大家来交流哈。那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回答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哈，说这个肾虚会造成腰疼，比如咱们经常说腰膝酸软呀、等等，这是由于肾虚呢引起的。那么有些骨病呢也会引起呢腰疼，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也应该要补肾呢？ 嗯，这个问题提的一个呢提到知识点上了啊、我觉得有水平。第二个呢也提示了，我想告诉大家，在治疗骨病的时候不要忘记调节肾的这个功能。为什么呢？你看啊，不仅仅是说我们这个腰疼，这个我们说腰为肾之府，府嘛，房子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肾脏在腰那儿住着呢。当然你要肾有肾病的人他一定腰疼，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骨关节疾病，不管是你颈椎、膝关节、骨头或者股骨颈那里有问题，或者其他骨病问题，不要忘记调节你的肾功能，所谓的补肾气。当然前面我也给大家讲过，曾经用这个名贵的中药金蝉花可以补肾气，可以调肾，是吧？那大家不管你今天腰椎间盘突出，还是这个膝关节炎，或者是说骨质疏松，其实你在不管你是补钙还是我说的其他这个方法里边，或者我们用这个营养素加抗纤维化的话，你不要忘了调节这个肾。 嗯， 这个一定有很好的协同作用。 嗯，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哪一种病造成的腰疼，那么补肾 不光 是重要的， 不光是腰疼，只要是骨病、骨关节疾病都是这样。 哦， 你看啊，在我们中医里边，它肾啊它有一个生理功能。什么生理功能呢？它主宰主骨的生长，还有一个能产生这个骨髓，就主骨生髓这个生理功能。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肾中这个精气呢，它具有促进我们这个人体生长发育这个功能。你像骨的生长发育，它有赖什么？那我们都知道，骨头里边啊，一般这个棒骨啊，它中间是空的，空的里边它是什么？它是骨髓。所以这个骨的生长发育，它是有赖于骨髓的充盈所提供的这个营养。我们说这一块骨头外面的，尤其那有骨膜那个很硬很硬，但是你这个靠血管、神经，其实都在我们这个骨髓边上那个组织里面长着呢。所以我们中医也认识到这一点。那你像如果说这个我们比如说从小孩来说啊，如果我们这个囟门闭得晚，我们的骨软无力，包括我们老年人这个骨质脆弱，容易骨折，你在中医他的认识来说，都是我们这个肾中精气不足，骨髓空虚造成的。那谈到这个骨髓呢，在中医里面它是三点。一个就是我们骨头，普通骨头里边那个棒骨，大家有时候拿吸管煮骨头的时候，在那吸，一个是这骨髓。一个大家有没有想一想，你脊柱里边装的这个椎管里边， 这个在中医里边它也属于骨髓。还有我们这个大脑脑髓，我们大脑也属于肾主的。 嗯， 所以这三者呢都是肾中精气它所化生。所以肾中精气的盛衰，它不仅影响我们骨骼的生长和发育，它也在影响着我们这个脊髓和脑海的充盈和发育。脊髓你看上通于脑，髓呢聚集成脑，哎，我们把脑在中医它叫髓海。那么肾中精气充盈，那么髓海是就能得到这个营养，脑的发育健全，就能充分发挥所谓的精明之府，把我们古人把这个大脑叫精明之府啊，这个生理功能。倒过来你看，我们中医说肾气虚的人，你看就是所谓的髓海失去营养，形成这个髓海不足的这个病理变化。那像《黄帝内经》这个《素问》《灵枢海论》里面就说，髓海有余则清劲多力，这个劲有劲儿的劲儿啊，清劲多力，自过其度，这是说生理情况下。那么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颈酸眩冒，眩冒就是目眩，目无所见，懈怠安卧。意思是就是说你这个骨髓充盈啊，我们干什么都有力。而且如果不足，我们就这个脑子头晕、耳朵耳鸣，还有这个眩晕，还有看东西这个模糊等等等等。还有，你看在我们中医里边，齿啊，牙齿的齿啊，齿为骨之余，那么齿与骨呢同出一源。如果我们牙齿也是，它也是由肾中精气所充养，那牙齿的生长与脱落都和我们肾中精气的盛衰密切相关。哎，肾中精气充沛，牙齿啊就坚固而不易脱落。如果我们肾中精气不足，那么牙齿易松动，甚至早期就脱落了。另外你从经络来说，我们手足阳明经都进入我们的牙齿，所以牙齿某些病变也与我们手足阳明经肠与胃的这个生理有关。你看通过这一段描述，就说生，哎，肾主我们这个骨，生我们这个髓，它充盈着我们这骨的这个营养，那我们这骨的这个退化，哎，你把肾气补足，更有利这些疾病的康复。 是的，咱们这个中医文化真是博大精深哈，里边提到肾主骨生髓，而且是腰为肾之府，因此呢，你要想这个让骨更健康哈，那么补肾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个呢是不能够忽视的。那为了更好的服务慢性骨病的听众，我们也是特别邀请了贺云主任给大家来讲的中老年慢性骨病如何康复的科普健康大讲堂。那么这个大讲堂呢是在4月18号上午的9点钟举行，但是由于场地有限呢，我们仅限30人参加。如果呢您有风湿骨病啊、颈肩腰腿痛这样的慢性病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积极的报名参加，咱们是先报先得啊。那么8点半之后赶快来报名，而且在这次啊讲座当中呢，还将免费为参会者呢做雷射光机的膝关节的检测，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好，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痒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封闭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 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肾呢是主骨生髓，而且是腰为肾之府。那么也就是说呢，不管你有骨关节疾病也好哈，这个腰啊腿啊等等有些什么样的症状，那实际上补肾呢是必不可少的啊，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请贺主任来说一说，比如说他有腰椎间盘突出了，他有这个症状了，他一般都有些什么样的表现和体征呢？ 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的老父亲啊，有一天是家里灯泡坏了，然后呢，他妈妈就说我们叫物业吧，但是他老父亲呢说不用叫物业，老父亲70多了，他说我还行，我来给咱把这灯泡换了就行了。于是呢他就站在一个凳子上就去换这个灯泡。上去的时候换这个灯泡的时候还行，没有什么问题。换完下这个凳子的时候结果摔了一跤。摔完以后当时晚上的时候老爷子就说腰疼。我这个朋友就打电话给我啊，说老父亲腰疼。我说你小心啊，会不会椎间盘突出。果不其然第二天说腿疼。疼得非常厉害。而且人呢不能走了，我说你赶快去医院。所以这个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它一般就是有一个诱因，比如说有外伤啊等等啊，大部分人超过一半的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种病在患这个病之前有一个外伤的病史，就像我这个朋友的老父亲一样。然后呢他有这个病史以后，这个椎间盘的这个髓核哈，它膨出了以后，这个时候呢，神经就要受到压迫。所以这个病人呢，他前面有一个症状呢，他先是腰疼，那么这个腰呢，疼起来呢，它是一个钝痛、酸痛，它不是一种刺痛。这个时候病人可能这个腰疼他还好忍受，然后呢，他会有一个腿疼，这个腿疼就是坐骨神经痛啊，这个就相当痛了。 哎呀，真是如坐针毡哈！ 就是钻心的痛啊。然后，这种椎间盘突出了以后，这个病人就体位受限，他就不能像我们正常人一样行走了啊。我们正常人是直着腰啊，可以健步向前走。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一条腿是弯着，然后手扶着腰，另外一条腿是被整个身子拖着哈，这样往前走，人就非常痛苦。然后我那个朋友嘛啊，就说他老父亲第二天去医院的时候就自己就不能走了，是他们用这个轮椅推着去医院的，结果到医院一拍片，果然椎间盘突出。 那看来这个椎间盘突出呢，它不仅是腰疼，而且腿还疼的。 腿疼，它是有的人是腰疼，有的人是腿疼，有的人是既有腰疼又有腿疼。 那实际上像这样的情况呢，很多人说了，哎呀，那我赶快去治疗吧。但是呢，他又害怕这种手术治疗哈。但是呢，一拖就拖了很长时间，成为老病号了，一直腰疼啊、腿疼，所以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对，我这个朋友就是啊，然后住院以后，医生就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术。哎呀，他妈妈、他还有他哥哥姐姐哈，这个时候就 矛盾激烈的这种思想斗争，对，就 纠结、 他就问我能不能有什么好的办法，能不能保守哈？其实保守治疗可能是听众朋友最希望来通过这种保守的办法能让他康复，是最希望得到的一种结果、 能不开刀就不开刀，因为岁数大了、 对， 万一有什么副作用。 其实这个判断很简单、一个不要给你治残，第二个，你通过各种保守治疗方法，还是把你痛苦的不得了，影响你这个生活，简直这个，怎么讲，生不如死。到那会儿你再选择手术，你就遵循这简单原则就完了。 是的， 别这个，人家一说你就做。那其实我们这个脊柱啊，这长得它是非常致密的。那个你看什么肌前韧带、肌后韧带、黄韧带，还有这个肌突啊，它之间也有着韧带，在它的周围淋巴管、神经血管，这是很致密一个组织。你想这我们这个脊柱，它是这个应该是24块骨头，我们再加一块这个骶骨，一块这个尾骨，构成我们人体这个中轴线。那我们这个上身上部身体，你看我们胸腔还不是头颅还我们两个胳膊和人体下部联系，你看好像是通过腰，但就是靠中间这个脊柱，其实就是腰椎这个椎骨连接的。你这会儿你说你动个手术，我觉得啊是没办法的办法。你等于把我这个正常组织给我破坏掉，你去为了达到这个治疗目的，但倒过来你也是创伤性的。你在治疗的同时，你要医生可能会跟你说无数种可能，说我们有可能把你哪一段血管哪个神经给你伤着了，这都是手术正常应该出现的风险，这个要签字的。那我们 他实际上还是有风险的。 当然， 而且对于这种病好像中西医的反应不太一样哈。一般的很多的事情在西医看来呢，他就是特别愿意动手术，但是咱们呢是这个中医学说的话呢，还是以这个保守啊、调理啊、改善为主。 这个不是你说的中医西医的观念、包括西医大夫。那你如果我只是一个责任心强大的这个大夫，你应该排除一切保守治疗这个没办法的办法之后，你再跟人家去下这个决策，必须手术。 那倒是 啊，你像有些这个，鉴于他这个视野或者经历或者他对现代技术掌握的这个不全面，有时候就给你简单的做，你手术吧。可是做了以后成功，当然大家都好，这个中间如果留下那个后遗症，谁来办？这个你也不能完全怪医生， 对 吧？ 这就是医生就像张主任讲的这样，出于最大的责任心，就是说在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患者的这个基础之上来选择治疗的手段。 是的，就像刚才张主任说的哈，一切保守这种治疗的话呢，真的是无路可走了啊，这个原则就没法再去做了。那么我们只能选择呢，这个通过手术啊再进行呢探索一下，改善一下，也只能是这样。 而且也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对患者的伤害最小。我有一个是同事，也是椎间盘突出，当然他自己是医生嘛，他也知道，手术的这种风险呀，对吧？或者是这种带来的这种伤害，肯定要比保守的这种伤害要大。所以他就选择了保守，两年的硬板床坚持睡。后来养生保健，最后终于康复了。 其实这点这个张主任肯定是学中医的哈，特别的有自己的这个观点。 是，你像这个，你比如说我说这个手术啊，你看他现在就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微创疗法，一个呢就是什么髓核这个化学溶解法，还有呢什么经皮椎间盘髓核摘除术，再有呢经皮激光椎间盘减压术，再有经皮椎间盘那个静止式下的这个椎间盘这个切除术，还有现在再先进一点的，还有什么机器人辅助脊柱内这个内径这个纤维减压椎间盘切除术，还有这个微创人工椎间盘置换术。那你这个不管哪一种这个术， 你都是要这个创伤的。 嗯， 鉴于这个我刚才说手术这个人这个技术这个水平，你到底是全切还是局部切，还是缺一部分，还是我留最小的入这个什么，就是说切口从哪个角度这个入，这个方案制定是非常严谨的。 嗯， 为什么？这是我们是一个结构上的改变，而且你是一个上体和下体的连接垫，它承受力又很大。那么术后对这个被手术者以后的生活有多大影响，我觉得作为医师全部在手术前都要跟患者把这个沟通、 虽然说我们的医学水平的进步非常大哈，这个手术的稳定性也非常强，但是呢总会有风险的，所以这点风险的话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心理的承受有的时候真的是承受不了。 对， 那说到这种保守啊，这种大复方的这样的改善，确实通过实施很多的有骨关节疾病尤其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一些朋友呢还是很有效果的啊。 这就是说疾病它有个体化，比如说你这个是一边突出或者整体膨出，或者是左边或者是右边或者是两边，可能在这上面有差异，但是我说基本的病理改变它是一样的，无非是纤维环突出了，再一个就是压迫的这个周边这个神经了。我们你看保守治疗，一个是减压，给这个腰椎间盘减压，这个你应该能听懂吧？ 嗯， 因为压力一小，随后它就回收。 对， 然后你再加一点这个正确的这个操，你看我教大家一个就是这个燕飞式，一个是拱桥式，就在家可以做。燕飞式是什么？就是我俯卧在床上，我尽量把我的脖子头往上扬，腿呢往上翘。当然慢点来啊，你就这样，你能做多少次你做多少次。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拱桥式，拱桥式就是我们这个背朝床，然后拿两个脚支到床那儿，对吧，屈膝，然后同时呢靠我们两个肩膀头顶着这个床，把说白了就是那个体操运动员哎撑起来、你能撑多少次撑多少次，只要你能承受，你再加上这个骨营养，再加抗纤维化，这个再加什么所谓的，你再去睡硬板床。如果你还这个家住的方便的话，你再去在周围给你扎针灸，无非是解除痉挛嘛，刺激你局部这个血液循环嘛，加强你的这个神经这个传导嘛，哎，这么再促进一下，我可以这么说。绝大部分腰椎间盘保守治疗是可以康复的。 嗯，真的，其实听着的话呢，它是一个全面的恢复的方式哈，既有平时自己要做到的一些手法，刚才您说什么燕飞式啊等等的那种的哈，另外呢再加上抗纤维化呀、以及呢对于骨质呢输送营养的这种营养素啊等等的吧。 你看老年人骨营养确实是共性， 是 这个必须， 它是 老化纤维化，这也是共性。 嗯， 我们介绍这些都是公共里边你都存在的问题，不存在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嗯，其实说到这儿呢还蛮复杂的，所以呢一点时间呢还不能够完全展开，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在早晨8:30之后具体的来询问呢张主任也好，贺主任也好，还是有关的人员也好啊，把这个方式方法学会，实际上对您整个骨关节疾病的恢复是非常有好处的。当然您也可以免费的索取呢骨关节病健康手册这本书，书写的非常好啊，应该说是一个小册子啊，大家呢可以免费来索取。好的，那如果呢大家想进一步了解，我们在4月18号啊也有一个关于中老年慢性骨病如何康复的科普健康的大讲堂，但是仅限30人参加，大家呢可以报名。报名电话是 8886-4417, 记住关于骨关节疾病这个大的复方这种联合的方法，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也在早晨8:30之后拨打电话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逐渐在衰退，神经反应减弱，肌肉组织萎缩，关节软骨及韧带老化，视觉、听觉功能等相继下降，退行性疾病如约而至，不论是我们的膝关节、腰椎、颈椎和肩关节出现的骨关节问题，核心的病变属于关节软骨发生了纤维化及骨赘的形成，降解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